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60集，两个男玩家中或许也有一个想杀死别人的，甚至他们第二天晚上出来的三个玩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只不过最后丽娜获胜了，她是最后活下来的人。而第三天晚上出门的是白若瑶、丽娜和唐德，第四天出门的是唐默、阿布杜拉和乔治。 现在除了第一天晚上，其他每天晚上的出门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我想再问一遍，有没有玩家肯承认自己在第一天晚上出门了？ 长桌旁一片死寂，穆回雪无奈地摊摊手。这时黑塔的提示声响起， 叮咚，第五天投票时间，请玩家在白票上写下自己想投出的玩家名字。 众人开始投票，第五个晚上顺利过去，没人死亡，又或许是三个被选中的玩家压根没出门。第六个白天，唐默的异能被投票封住，很明显除了他、穆回雪和炼鱼筝外，另外的玩家都选择投他一票。在这一天结束前，山本孝夫负责将丽娜、乔普霍斯三人的尸体全部烤焦，各自挖了一些出来。山本孝夫淡淡地说， 现在我们有六具尸体了。 黑夜降临，傅文铎获得了出门机会，他变成透明状态，不过他没选择出门，而是走到唐默的床边坐下。他看见唐默还在和自己说话，那个自己对答如流，完全没露馅。但是过了三分钟，唐默声音停住，他问道， 维克多，是你吗？ 傅文铎声音低沉， 嗯。 唐默笑了， 我在想，那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发现了留在房间里的不是我？ 闻言，坐在床边的傅文铎挑了挑眉，而他的对面，傅文铎忽然闭上嘴，不再说话。唐默说， 黑塔能模拟玩家的用词习惯，甚至预设出玩家接下来可能会说什么话，问什么问题。但他模仿不出人的灵魂，我和傅文铎不了解白若瑶，也根本没打算和他交流，所以黑塔模仿他的时候我们谁都没发现。但是你和我不同，我知道这不是你。 被拆穿后，傅文铎直接翻了个身，不再理唐默。唐默无奈极了，他转身看着天花板，他并不知道傅文铎此时此刻就坐在他的身边。唐默说， 这种时候你要是以前那个状态偷偷亲我，我可能也不知道。 刚刚俯下身体准备亲一口的傅文铎突然僵住动作，两秒后他淡定地继续俯身，在唐默的唇上落下了一个轻轻的吻。真正互相了解的人是不可能被模仿的。就像那天晚上，唐默一出去，傅文铎就发现了不对，现在也是如此。黑夜结束，真正的傅文铎回归。第六个晚上过去，早晨唐默从床上爬起来，直接问道， 你昨晚偷亲我了吗？ 傅文铎反问， 什么？ 唐默怀疑地看着他。傅少校神色坦荡地拉开房门，先走了出去。第七个日夜也顺利结束。阳光穿透窗户，洒进城堡。在第七个夜晚结束的那一刻，天光大亮，一道沉重的脚步声突然从城堡外传来。这一瞬间，九个玩家瞬间清醒，全部从床上爬下，走到窗边。他们抬头看去，只见遥远的地平线处 一只巨大赤裸的右脚在空中缓缓落下，砰的一声砸在地上，砸出一个深深的脚印大坑。那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巨人，大约有100米高。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城堡，在距离城堡100米时，他弯下腰，双手伸向城堡。众人惊道：“ 不好，不好！” 与此同时，黑塔的提示音响起：“ 叮咚，请玩家立刻离开城堡。” 众人一愣：“靠！早不说，晚不说，在诺亚准备抓住城堡的时候，黑塔允许玩家离开。幸好这9个玩家都不是普通人。”傅文铎一脚踹碎玻璃，拉着唐木的手臂，将他拉到城堡外。两边其余人也都选择直接从自己的房间里跳出来。众人狼狈地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稳稳落地。他们抬起头，只见这个高大的巨人挡住了太阳。他双手将城堡从地上拔起，如同拔一个小玩具。然后他将城堡倒扣向下，怒吼一声，用力地晃了起来。瞬间，城堡里的桌椅、床铺全部哗啦啦砸在地上。玩家们四散躲开后，诺亚缓慢地抬起头，看向这9个蚂蚁大小的人类。9个人类也终于看清了他。在真正见到诺亚前，谁也想不到他竟长了一张老实憨厚的脸。诺亚穿着朴素的麻布衣衫，站在地上俯视人类。因为太过巨大，他的呼吸都成了风旋，吹得所有玩家的衣服猎猎作响。他看了看地上的东西，再看向这9个人类，声如洪雷：“ 我的烧烤呢？它在哪里？我要吃了它。” 大家走得匆忙，烤肉又不能带进房间，李夏等人顿时黑了脸，想去寻找废墟里的烤肉。这时只见穆回雪从腰上解开一个黑袋子扔了过去，他嘴角翘起：“ 出来前顺便去了楼下一趟，拿了点东西。” 山本孝夫警惕地看着穆回雪，这女人的实力竟然恐怖到有时间去楼下拿东西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去的？诺亚捏起地上的黑袋子，打开后脸上厌烦的神情并没有消减。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诺亚，李夏、山本孝夫还有2个美国玩家，他们握住自己的武器，一旦黑袋子里的6具尸体都不是怪物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其他还活着的玩家动手。只见诺亚用指甲捏起一块肉，放进嘴巴里尝了尝，他啐了口唾沫：“ 对，该死的，不是那只怪物。” 傅文铎说：“ 还有呢？” 诺亚哼了一声，再捏起一块肉。他一连吃了4块肉，当吃到第5块时，他双眼一亮，巨人哈哈一笑，将袋子里的肉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口中。看到这一幕，李夏四人松了口气。另一边，唐默四五人却淡定极了。3天前，在众人发现白若瑶的尸体，傅文铎背着他走上阁楼时，唐默悄悄走到穆回雪和炼狱铮的身旁，说出了那个名字：“ 丽娜·乔克鲁。” 穆回雪和炼狱铮齐齐看向他，穆回雪只是惊讶了一瞬，便勾起唇角，点点头。炼狱铮则疑惑地小声问道：“ 怎么会是他？”“ 是的，就是第一天死去的那个女黑人，丽娜·乔科鲁。”在白若瑶死之前，唐默和傅文铎一直在思考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怪物，同时，怪物到底该怎么通关这个游戏。黑塔游戏规则第5条，怪物的任务是阻止诺亚拯救人类。游戏开始前，黑塔给出了这个攻塔游戏的背景。黑塔看人类充满罪恶，于是决定降下洪水，惩罚人类。但是在此之前，黑塔又命令诺亚，让他制作出一艘诺亚方舟，选择善良的人类进入方舟，拯救他们。那么怪物该如何阻止诺亚呢？其实黑塔早就告诉了玩家，怪物该怎么完成任务。我万能的黑塔呀，请允许我吃个枣，吃完饭，再为您挑选出最善良的人类，带领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。对于黑塔的要求，诺亚给出了这样的答案。7个日夜结束后，诺亚洗完了澡，他需要吃饭。 他要吃的是被烧烤的怪物。在白若瑶死之前，陶墨并没有想到变态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他也没意识到怪物的想法是什么。直到他看到白若瑶之死，明白他的死绝对不是怪物造成的，而是另外两个玩家联手后，突然就懂了这个游戏的真相。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顺推游戏，不洗澡，诺亚不会吃饭，不吃饭，诺亚不会挑选善良的人类，更不会拯救他们。唐默对炼鱼征说，这个游戏的最后，黑塔说了，如果我们无法找出那个怪物，并将它烧烤了送给诺亚，诺亚会吃掉怪物和人类，他要吃掉的是怪物和人类。所以从一开始，在进入这个城堡后，那个怪物只有死路一条。唐默微微一笑，既然都是死路一条，为什么不选择杀了自己，从一开始就撇清自己是怪物的嫌疑，同时还能迷惑人类，让他们自相残杀呢？一旦确定谁是怪物，很多事情就可以解释了。比如在进入这个游戏后，所有玩家都明哲保身，尽量的不想多说话，以免成为众矢之的。只有丽娜·乔克鲁在第一天直接站出来，俨然让自己变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玩家，因为他的目的就在于此。或许他第一天出门是巧合，是黑塔故意安排的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的死没有人起疑心。就像唐默和傅文铎都猜测，丽娜是第一天被投票封住异能的玩家，没有了异能，他被杀死的可能性极大，而在他之后，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是那只怪物。怪物会第一个死吗？这个可能性太低了。只是怪物丽娜的运气太差了，他碰到的是经验丰富的黑塔五层玩家，其中还不乏丽娜、乔普霍斯这种变态。变态的脑回路或许和一般人不一样。在丽娜、唐德几人的心里，即使他们认为黑人丽娜不是怪物，他们也会顺手把他给烤了再塞给诺亚，这似乎是在赌，又似乎是在自己已经确认不可能活下去的时候给人类的一个报复。当第一个人死去后，玩家之间的信任关系注定会破裂。越多死一个人类，对怪物丽娜来说，她死的就越有价值。虽然事情的发展和她想象的不一样，但最后确实又死了七个人类，只剩下九个人。诺亚大快朵颐地吃着烤肉，他把这些肉全部吃完后，厌足地摸了摸肚子，这才低头看向存活下来的九个玩家，他的眼中露出贪婪的光芒，但是过了几秒，只能郁闷地哼了一声。这时，一道道清脆的童声响起， 叮咚，华夏七区正式玩家黎夏成功通关黑塔六层，叮咚，美国二区正式玩家约翰·布鲁斯成功通关黑塔六层，叮咚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唐默成功通关黑塔六层，叮咚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傅文铎成功通关黑塔六层。 诺亚不屑地蹲下庞大的身体，将手伸进城堡的废墟中，在里面摸了摸，他摸出三张红色的纸，随手捏成球扔给玩家， 摸，你们几个是前三个猜到谁是那只臭怪物的，这是你们的奖励。 三个红色的纸团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唐默伸手抓住，穆回雪也抬起手抓住一个纸团，最后一个纸团直直地飞向炼鱼铮。但就在炼鱼铮抬起手想要拿那个纸团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这团纸突然穿过他的手，飞向了他的身后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错愕地转过头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